叹那一天蒙上白纱的脸，微笑中留下的眼泪一定很美，走在红毯那一天带上幸福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 岁月 岁月留声机。 1970年加入 TVB 的郑少秋，几年后受梁淑仪、王天林赏识，主演了《书剑恩仇录》一剧，迅速走红。之后又因主演《楚留香》轰动了港台以及东南亚，成为那个年代无数少女心中的男神。《摘下满天星》是当年电影《画皮》的插曲，配合电影开篇的画面，匹马雪中行很有气氛，也许也映衬了秋官饰演的王生的意境，落魄书生，但是也还是书生，还有种高远清幽、萧凉古朴，甚至诡异的意境。 漫漫长路远，冷冷又梦醒，雪里一片清洁，可笑我在独行，要找天边的心，有我美梦作伴，不怕伶仃，冷眼看世间情，万水千山独行，照我登天如镜，要我实现一生的抱负，摘下梦中满天星，期许里的少年抬头来，向青天深处笑一声，我要把十八美丽拥抱，摘下闪闪满天星，数十翩翩少年歌一曲，把心声献给群山听。漫漫长远，冷冷又梦境，雪里一片清洁，可笑我在独行，要找天边的星，有我美梦作伴，不怕伶仃，冷眼看世间情，万水千山独行，照我登天路。可笑我在独行，要找天边的星，有我美梦作伴，不怕伶仃，冷眼看世间情，万水千山独行，照我登天路径，让我实现一生的抱负，梦中满天星，期许你的少年抬头来，向青天深处笑一声，我要把十八美丽拥抱，

紧紧的依靠，紧紧守牢，不敢漏掉一丝一毫，愿你看 从善人变成恶人，只有一次拒绝的距离。当你的善意不能满足他们的期望时，他们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理解和感恩，而是怨言和怒骂。人性的吊诡之处就在于，他们都知道情分和本分的区别。帮你是情分，不帮是本分。但是当你在一个人危难时帮过他一次，他懂得这是情分。可是如果你一直帮他，帮了一辈子，就被他理所当然地当作本分。 再闪躲我

是这种光亮，小小的，却能够为人指引方向。就是这种爱呀，淡淡的，却能够给人无限希望。 人的一生，所有的履历都必须排在勇于负责任的精神之后。因为有了责任心，就有了担当。责任会放大我们做人做事的格局。勇于承担责任的人，眼界宽阔，不计较眼前的利益，在乎的是更长远的目标。而罔顾责任的人，只想着自己的利益得失，往往会失了信誉，丢了格局。 九精英有话说。 著名演员黄渤， 比如说领导是有技巧的，就是我们不会把自己一下处于到危险的最前沿。比如说领导说话一般都是我们争取在最快的时间内让问题得到妥善的解决，哈哈，

憋屈和眼泪吧，说好不哭，说好不哭，不糊涂。我答应你能恢复，在别人怀中找到幸福。说好不哭，说好不哭，不顽固。没有争吵的结束，好过伤痛中心无。 爱的越深越浓越缠绵，